僵尸先生第二部，原著黄英、骆泽之、黄炳耀，后期志聪，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第五十章，原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啊。话说九叔佢哋几个呢，因为烧晒啲阴司纸，点都冇生意嘅咧。为咗补贴翻少少，咁啊又从清水镇去到咸水镇度揾阿钱老板睇风水啦。咁啊钱老板呢，早几日就已经约咗九叔噶啦嘛。虽知道啊，何老板揾九叔睇风水嗰阵，嗰啲咩钱老板啊，咩老板啊，食过宵夜啊，摸过酒杯底噶嘛。咁当然知道九叔佢哋搞掂咗何老板啲身后事，又解除咗呢个宝少一霸之后呢，亦都喺九叔佢哋临走之前呢，就相约几日之后帮佢哋睇风水。咁依家三个人呢，就重新嚟到咸水镇去钱老板间西餐厅到啦。而九叔佢哋呢，个个未食过西餐嘅。秋生呢，因为接触得女人多，咁女人啊噃，梗系有啲咩新鲜事物啦，系嘛？好似我哋而家呢个世代，鍾意饮奶茶都唔知好唔好饮嘅，係咁排腿排几个钟都唔知为乜。咁个三个人一路行，终于去到咗钱老板间西餐厅啦。咁话就话西餐厅咗，里面啲布置呢其实都係红木家私为主。但啲台又奇怪喎，文才一见到嘩呢间咁嘅西餐厅搞错啊。秋生就讲啦，都冇乜啦，富丽堂皇。你嘢你睇呀，睇见佢富丽堂皇，摆明係西洋嘢嚟㗎嘛，你有冇见过啲西洋嘢呀，挂灯笼㗎。三个人一望，西餐厅呢格式係几别致喎，不过有啲奇怪。文才跟住讲，你睇呀，一排过去全部白灯笼，你顶你咩，呢啲都唔算，你睇下啲台。三个人循眼望过去，张张台攞啲白布啊冚鬼住，上面啲咩茶杯啊全部白色嘅。秋生就讲啦，白色人哋代表纯洁啊嘛， 纯洁喎，一两张系咁啊算啦，全部啲台都铺晒白布，你唔知仲以为我屋企有咩白事添啊？你话系咪啊？ 九叔一拍文彩头， 屌你唔识唔识啊？你唔识就唔好乱讲啊！钱老板个人嚟噶啦。 入边讲，三个人行入去啦。钱老板阿家丁带咗九叔佢哋坐低。 三位啊，坐多一阵，我叫老地老爷过嚟啊。 秋生啊，坐喺度。哇，师傅，啲凳啊几舒服噶。不过啊，热鬼辣辣嘅，呢张咪酸枝凳上边啊垫住个枕头嘅咧。 系咯，大癫时啊，火烧后烂咁样样搞咗啊，你仲倒不如就整啲藤椅，整啲木凳啊，仲好啦。 九叔啊，用只手敲敲张台， 你两个出少个声啦，杨康啊，唔好同我出洋相啊。你睇呢度，个个身光颈靓，奇装异服嘅，唔识咧就唔好讲嘢，知道吗？ 哦，得啦，师傅。 秋生亦都讲啦，唉，呢啲我都睇过晒啦，呢啲啊叫洋火。你睇啲男嘅成条吊颈绳勒喺条颈度，点会好意头㗎。三师徒一边喺度倾偈讲住嘢啫，前面随随就行咗个后生女过嚟喇。文才同秋生一见到，只见面前呢个女仔呢，一头乌黑嘅长发，头发上面呢一朵白色嘅玫瑰花，手上面攞住个银色嘅托盘，一条白色嘅碎花长裙，就系啲西洋裙呢。膊头嗰度有两个好大嗰啲泡泡酒，而个心口啊，大大块一忽肉啊，全部出嚟。俗语讲，让两球啊。文才同秋生啊，睇到眼都直埋咁仔。哇，呢啲西洋人咁开放嘅，热啫，唔使着咁少系嘛？咁你热就唔好着咁大条裙啦，大佬。九叔见到咁啫，即刻咳咗下，而佢自己咧，望见呢个衣着咁暴露嘅女仔，亦都系皱住条一字眉，细细声啊讲啦， 非礼勿视，冇望咁多啊！喂，仲望？ 文才同秋生啊，即刻收埋眼光啦。而面前呢个女仔咧，中间一条涉线，明朗清晰，望住呢三个，一个道士打扮，两个一身短打，同呢度啲西装革履啊格格不入嘅三个人，不免呢嘴角扯一戚。新一公就讲啦 ，Excuse me。 九叔秋生文才一听到，你噏乜鬼啊？乜嘢？三个人当堂擘大口得个窿，只见面前呢个女仔咧，望望呢三个，一班乡下佬，肯定系见到呢度特鬼别，想嚟凑热闹啦。望望自己嘅心口，都唔知系咸湿佬嚟嘅啫。 请问你哋系咪三位啊？ 秋生啊，望望佢，啊呢、這个咁嘅女仔，姣斯顿笃，上边嗰两块肉鞋咁顿下顿下，忍唔住又想撩鬼人哋咯。 依家就系三位，加埋你系四位咯。 哎呀，九叔啊，一手争撞中秋生嘅位， 死仔爆， 跟住面色一变， 呢位姑娘系咁嘅，系啊，前老板请我哋过嚟嘅。 个女仔打咗个突，望望另外一边，原来前老板正系着住一套西装，个头啊立到拧一拧，正喺度同个人倾紧偈。三个人一望，同阿前老板倾紧偈嗰个，知唔系就系大师伯坚叔，真系冤家路窄。文才不自然咁啊讲讲秋生啦， 喂，呢、这个咁嘅生意人你都咪话啊？货比十三家，佢都识得。 秋生啊，不以为然啦、啊，做生意系咁噶啦。不过我对我哋师傅有信心啫。师傅可 阿九叔听到咁讲咧，梳梳自己头发，啱啱准备讲乜嘢啫？前老板就同呢个大师伯嘅徒弟作咗个揖，直线行咗个九叔嗰边 咧。九叔。你呀、啊、终于都嚟啦啊，我呀、啊、盼星星盼月亮啊。 一边讲一边伸隻手出嚟同九叔握手啦。九叔一见到隻手举身啫，望望自己下面，啱啱想拱拱手啫，不由得身形向后一腾，抽身啊抖抖佢。 师傅唔使惊啊，握手西洋礼仪㗎，握手啊唔系撩音喎。 九叔啊细细声讲啦， 我够知啦。 跟住对住前老板少少，两隻手啊握住前老板嘅手啦。 啊，钱老板， 只见呢个钱老板咧，亦都系双手握住九叔嘅手，摇到好似波浪鼓咁样啊！ 哎呀，九叔大驾光临，哎呀，冇错，同你介绍下先，呢、这个系我女，叫阿 Mary 啊，呢、这个女啊，好帮得手噶，喺西洋留学过翻嚟，而且啊，又唔使俾人工啊，Mary 啊。招呼阿九叔啊，睇下佢哋饮啲咩咁啦我啊再过去啊坚叔嗰度啊，睇下有啲咩要交代下啊。啊，九叔你哋请便啊，我一阵间就过嚟吓、啊。招呼唔到啊！ 一边讲，前老板行开咗啦。而呢个 Mary 咧，见到九叔佢哋几个土包咁嘅样，面色固然啊唔系好好睇啦，心里边啊谂啦，哼，睇下你几个乡下佬掂啲咩饮先。九叔文才同秋生三个一齐坐翻低，面色都唔系话好好睇嘅啫。只见呢个 Mary 啊讲啦， 请问三位高人，你哋饮啲咩咁啊？我帮你点啊？ 三个人啊互相对望咗眼，九叔啊气定神闲咧讲咗两个字： 斋啡。咁我啊要奶茶啦， 鸳鸯啊唔该。 呢、这个 Mary 一听到。打咗个突， 哎呀， 好似俾人张咗一军咁啦，咁啊勉强少少， 你三位稍等啦吓， 攞住个托盘，拧转身行歪咗啦，冇过一阵啫，三杯嘢攞上嚟啦，阿 Mary 望住九叔佢哋三个， 我睇下你哋有咩讲先得， 只见九叔攞起杯斋啡，闻一闻，索一索，呷咗一啖，秋生就问啦， 点啊，师傅，斋啡嘅味道如何啊？ 口感啊一般，苦苦地，好似气骨咁。 Mary 听唔到啊，问啦， 乜嘢骨啦？哦，我师傅话骨啦。 九叔啊，揿都揿秋生唔住，一面落爆咁望望呢个 Mary。Mary 一面惊愕， 啊、哦，我估唔到呢位识讲英文、啊，我哋斋啡唔错噶 ，really good 噶。 九叔啊，听到面都懵啦，心谂刮都话好，茶梗要滑噶嘛，饮到口鞋利骨起晒骨都仲滑得喎，冇搞鬼错啊！啱啱谂住啫，前老板仔隔篱台就行咗过嚟啦， 哎呀，九叔，久等晒，久等晒啊！啲嘢几好嘛？啊，我啊听阿全佢哋讲，你哋三位都未食饭系嘛？咁啊，叫啲嘢食啦，好唔好啊？ 秋生听到阿讲啦，啊，咁啊太好啦！呢度啲斋啡啊几骨下噶喎。 哎呀，真系识讲嘢啊！呢度啲楞主啊，仲骨啊！ 文才细细声噏啦，乜乜细细餐，轻轻食排排骨嘅咩啊？ 九叔就喺台底一踢文才，眼神示意佢咪乱讲嘢啦， 睇下人哋点先啊嘛。不过呢、这个楞主系乜卵又要娶你呢？ 只见到前老板啊同阿 Mary 讲啦。 啊 ，Mary 啊，我啊要个西冷，啊，睇下三位想食乜嘢啦。 咁呢个 Mary 就哦咗声，望望九叔佢哋咧。九叔听到西冷，随即嘅右手一翻，一个小型嘅罗盘嚟喺手心啦。九叔啊耷低头望望个罗庚啦，一望啊有啦， 前老板就坐喺西边，所以佢叫西冷。好啊，咁我要一个冻冷。 文才同秋生一早就夹住师傅点讲㗎嘛。咦，原来係咁啊。秋生就死唔切讲啦。 我要北冷。 我要南冷啊，唔该。 呢、这个 Mary 一听到啫，都唔知笑定唔笑好啊，一味焗起包腮揞住个肚。前老板望望你三个。 啊 ,Mary 啊，咁三位同我哋一样就得啦。啊，一样吓，再快啲去准备下啦 吓。哦 ，Mary 应咗一声，揞住半边嘴行开咗。九叔一听到，跳喇嘛，乜鬼嘢细冷冻冷啫，又唔系一嚿样。自己见到前老板就讲啦， 啊，九叔啊，我本嚟咧都系唔相信风水嘅，不过咧我开咗呢间西餐厅之后咧，到而家都好似冇乜生意。好淡下，哎呀，唔信都唔得咯。 秋生就搭把嘴嚟讲啦，我哋中国人梗系食热嘢暖胃噶嘛，卖埋晒啲咩南冷、北冷、西冷，鬼先嚟帮衬啦。九叔个即刻一搭秋生只脚， 啊，呢度个风水咧，的确系有啲问题嘅。 前老板听到讲啫，攞起个烟头呷咗啖。望望四周围， 啊，我都觉得系 呢、这个时候，文就同秋生一齐控过九叔嗰度啦。 诶、哎，师傅啊，上急先位喎， 系咯，交俾我哋两个啦。 九叔都未讲嘢啫，只见前老板啊首先开口啦。 啊，系咧，咁啊唔知九叔帮人哋睇一次风水啊，一般啊收开几多咁嘅咧？ 九叔啊，少少，攞只手出嚟， 一般咧就系五 字都未讲完啫，抽身隔篱噏啦， 500个大洋。 前老板啊，当堂听到眼都突埋， 500个大洋。 九叔啊，差啲一啖气谷唔上嚟，望望抽身，啱啱想闹鬼佢啫，只听到隔篱一把声啊传过嚟咧， 师弟，估唔到你仲狼死过我啊！我啱啱先至又开10个大洋啫，啊！ 秋生一听到，吓，九叔个担高头啱啱想讲啲乜嘢，眼光一闪，只见到大师伯呢个徒弟喺呢个 Mary 啱啱经过身边嘅时候，趁阿 Mary 唔为意，喺佢背后一掹咗条头发丝落嚟。九叔一见到，眼眉一皱， 师兄，你小心啲。你徒弟有啲心术不正，唔系话我哋而家喺度倾紧生意，你讲在边啊？ 咪前老板亦都隔篱企起身啦，摆摆手啊讲， 唉，价钱争咁远啊，我睇又唔使考虑啦。 啊嗱，坚叔， 咁啊呢件事就拜托你啦。啊，我哋去嗰边倾啊，吓 一边讲，用眼尾瞄瞄九叔，争在鼻哼咁一下嘅啫。 啊，我哋去啊嗰边倾倾，啊九叔你哋 啊慢慢用啦，慢慢坐啦吓、啊。 一边讲，一边揽住大师伯膊头，好似好老友咁啊行开咗啦。秋生啱啱上嚟，仲想讲啲咩啫？九叔一巴拍落佢头度， 你勒索啊！500个大洋你讲出，成条街啲铺头都买得晒落嚟啦。 秋生啊摸住个头， 啊师傅， 我唔知嘛，我知我就唔会咁讲啦，系嘛？文才都过嚟打圆场啦。 诶，师傅啊，你啱啱见到嗰个老表啊，掹掹嗰个女仔条头发嚟做乜鬼咧？你话？ 哇，做佢心术不正咧，吴峰有咩好嘢？ 秋生啊讲啦，阿师傅啊，咁而家点办啊？你话 点办？五百个大洋你都噏得出，你仲有咩揸唔到主意啊你？啊？ 秋生啱啱仲想讲啲咩啫？文才一手撑住佢， 就走啦，食埋个南冷先啊，不如 阿九叔啊，拧翻转头喝佢哋啦， 食走啦，佢欠势咩？南冷过对面打冷啊！ 咁入边讲，师徒三人咧面懵懵咁啊，行咗出西餐厅啦。而正喺呢个时候咧，大师伯同埋佢个徒弟正望住九叔佢哋行出去。大师伯同佢徒弟讲啦： 阿坤，我讲咗几多次，要搞乜嘢嘅，你自己行远啲嘛。 咁啊系啦，咁呢个叫阿坤嘅大老表又谂住搞啲乜鬼嘢咧？欲知后事如何，我哋下次再讲啦。